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事能说给谁听？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真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潇洒几个字？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9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公安部决定自16日起启用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永久证参照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标准来设计，内嵌芯片。北京首批8名外籍人士代表也获得了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北京新闻网消息，59岁的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停业了，原有的电报业务等将迁至北京长途电话大楼。作为曾经的全国电报通信总枢纽，电报大楼的衰落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法治在线带您了解公正力的效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公正的效力主要有3种：一是公正的政治效力，它在诉讼活动中体现为与其他政治相比，公证文书是证明力最强的政治种类之一；二是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再经过诉讼程序；三是法律行为要建构成效力，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其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医保异地报销周期长，电子负担重，往返奔波，燕郊移民城市的特性决定了燕达医院就医病患的医保更为复杂和多样。燕达医院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先锋作用，成为北京医保直接结算、十省新农合转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详情请致电燕达医保热线03163306241进行一对一咨询，别再让你的医保卡继续沉睡。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咨询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 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周一的早晨，美好的开始，跟你问候一句早安。7点钟的时段了，欢迎锁定收听 FM1033，越来越动听的时间，海妮陪伴你听越来越好听的好歌曲。好听的歌曲是耐听的，所以会越听越好听。而且你应该也经历过那种听了一首歌就一直循环播放的感觉。想想看，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可能是喜欢歌里的故事，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喜欢唱这首歌的人，喜欢他的歌声。也可能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就是听着很舒服，想要循环播放，适合当时的心情心境。还记得哪些歌你曾经循环播放过吗？好了，也许在这里就会遇到你非常喜欢想要听了再听的歌，享受好音乐吧。孔令奇、刘若英、徐怀钰，一首《大家来恋爱》。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想你的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Winsha Winna Winsha 都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路鲜花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大家来恋爱。 在外面找他们奶茶，我怀疑全把老婆 Why can't you say it go to so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ay you're lost to me You think I'll be so funny So you better stop to me Better 走进我的身边 If I drive around Bu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it's too silly true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don't go out to be there Wouldn't it stop and be cool 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 都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一路鲜花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 直接亲吻，消失也变得浪漫，第一次鲜花都会笑到流汗。恋爱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互相把它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我就来恋爱。

至少学会是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 救赎当中这样的一段话，或许有一天你鼓起勇气把心中的一切和盘托出，结果只落得别人看笑话，因为他们压根不懂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事情那么重要，说着说着几乎要哭了出来。我想普天下最糟的事，莫过于怀着满腔心事与秘密，却非无人可诉，而是没有人听得懂。你呢，有没有满腔的心事和秘密没有人可以听懂呢？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是特别的懂自己，而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格外的懂你，这很让人感动。身边最懂你的人是谁呢？懂到什么程度呢？希望你的心事，希望你的秘密有人可以听懂，可以体会。好啦，在这里继续体会好歌曲。 一个人比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在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感觉不到怕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 我存亡，而让你一夜好梦。担心曾与我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想哭就在我怀里哭，哦，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无助。想哭就在我怀里哭，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一，农历5月25，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是一个周一。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雨水天气是比较多的，今天有雷阵雨，那周三是有雷阵雨，周四、周五、周六都会有小雨的天气，预计本周日雨转多云。那来看一下气温情况怎么样，白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6度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8度到20度之间，相信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的。如果在空调屋睡觉的话，记得要盖上薄被子，预防着凉，防止感冒。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0度。首都北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30度到20度。近邻天津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多市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人总结了女孩子这一生一定要读的书，来听一下有哪些：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渡边淳一的《男人这东西》，钱钟书的《围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泰戈尔的《草叶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在你心里适合读的并不是这些，但只要你想读，只要你读完觉得有收获，就是有意义的。闲下来的时候记得用安静的时光读一会儿书。好了，在这里听歌的好时光，做你害怕做的事情，然后你发现不过如此。还有三观不合真的很难做朋友，因为思想、经历、感官全都不一样。还有这个，那些依靠投机取巧走上人生巅峰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一件不经意的小事露出马脚。最后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坏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好起来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是低谷，甚至有的时候有上坡路有高潮，你才会对比出来那种感觉有多么的欣慰，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值得珍惜。再难都要坚强地告诉自己会好的。好啦，在这里享受好音乐。 爱你爱得多忐忑，想想你似乎也从不晓得，翻开了旧日的相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不深刻。爱你爱得多苦涩，却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当你就这样说不要了，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你要你的快乐，你选择你的选择，我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单枪狂欢的过客。你要你的快乐，你是绝对自由的，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你从来不是我的。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 自由的好的，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从来不是我的，在我为你付出一切之后发现你是你自己的。 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理想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铃声，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发生，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月七月怎能只有跳动？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巽寮湾，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景。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630，7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 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清变化，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双翼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好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做别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多的疼爱是说分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做别口袋，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 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做冰冻来，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 试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手放开，李圣杰。张小娴在《想念》当中有这样的两句话，对你最好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好欺负的人，天下间的女人总是最会欺负对她最好的那个男人。这也让我想起那句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可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每一个人都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要一再的骄纵，一再的触碰对方的底线，这是一种不珍惜的表现，你说呢？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好好的珍惜对方的存在吧。 OK， 不说了，继续来听歌，阿桑的一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会用一生来等待你，失望也好，孤单也好，只要你能说爱我。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失望也好，孤寂也好，只要你。 件的事啦，妈妈。你面有悲伤，却欲言又止，是否又让你担心？是否又让你失望？想拥有是你当爱的那份泉源，其实你明白的，妈妈，没有人能挣脱世事的漩涡，我在拼命地证明自己，可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只是我给这月亮从天空陨落，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建设施工现场高处作业、重叠交叉作业非常多，为了防止作业者在某个高度和位置上可能出现的坠落，作业者在登高和高处作业时必须系挂好安全带。三河市安全局提醒广大高空作业人员，安全带的使用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安全带使用前应检查绳带有无变质，卡环是否有裂纹，卡环弹跳性是否良好。二、高处作业如安全带无固定挂处，应采用适当强度的钢丝绳或采取其他方法，禁止把安全带挂在移动或带进入棱角或不牢固的物件上。三、高挂低用，将安全带挂在高处，人在下面工作就叫高挂低用，这是一种比较安全合理的科学系挂方法，它可以使坠落发生时的实际冲击距离减小。安全带必须高挂低用，杜绝低挂高用。四、安全带要拴挂在牢固的构件或物体上，要防止摆动或碰撞，绳子不能打结使用，钩子要挂在连接环上。五、安全带绳保护套要保持完好，以防绳被磨损，若发现保护套损坏或脱落，必须加上新套后再使用。六、安全带严禁擅自接长使用，如果使用三米及以上的长绳时，必须要加缓冲剂，各部件不得任意拆除。七、安全带在使用前要检查各部位是否完好无损，要经常检查安全带缝制部分和挂钩部分，必须详细检查捻线是否发生断裂和残损等。八、安全带在使用两年后应抽验一次，频繁使用应经常进行外观检查，发现异常必须立即更换。定期或抽样试验用过的安全带不准再继续使用。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高空作业人员，思想上必须重视安全带的作用。无数事例证明安全带是救命带，可是有些人觉得系安全带麻烦，上下行走不方便，特别是一些小活、临时活，认为有砸安全带的时间活都干完了，殊不知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所以高处作业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进一步营造书香三河、全民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市在第七中学礼堂举办了2017年中国语文朗读评选暨全民阅读启动仪式。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教育局、广播电视台、超新集团等单位有关同志及特邀嘉宾参加启动仪式。朗诵艺术家张泽、青年演员李苍某及我市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朗诵节目，由此拉开全民阅读活动的序幕。2017年全民阅读活动正值我市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之时，旨在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提升市民文化品位，教育阅读青少年阅读经典，养成良好读书习惯，在全社会形成发扬中华美德、传承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文化广播电视局、教育局、广播电视台、承办单位超新集团负责人及特邀朗诵名家共同推动启动球，正式开启2017年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上，著名朗诵艺术家、当代十大配音大师之一张泽老师，用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声音朗诵了诗歌《喊故乡》，把人们带到大山，带到田野，带到村庄，带到了人们梦里念念不忘的故乡。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人李苍某声情并茂的为大家讲述了长征路上半截皮带的故事，把观众带到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年代，充分展示了声音的神奇魅力。我市退休教师田增、防灾科技学院教师栾天光分别用动听的声音演绎了《蜀道难》和《李清照》，带人们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诠释了古典诗词的独特韵味。二小和七中的同学也表演了他们精心排练的节目。启动仪式结束后，2017年中国语文朗读评选活动海选正式开始，全市近500名师生报名参加，将成为本次全民阅读活动最亮的风景。不讲情面，不留余地，不存死角，市综合执法局重拳出击，强势推进清洁城乡攻坚战，成效显著。乱堆乱放、乱摆乱卖、店外加工、私搭乱建，严重破坏了城市形象，给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对此，市综合执法局以城区主次干道及重要节点为重点，全力推进马路市场治理、违法建设治理及广告牌匾治理，彻底解决全市堵点乱点。据统计，自清洁城乡攻坚战启动以来，市综合执法局共开展20余次大规模集中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2300余人次，执法车辆250余辆次，工程车150余辆次，清理流动摊点及店外经营2900余家，拆除城区主次干道私搭乱建70余处，总面积3600余平米，拆除立式灯箱190余块，电子显示屏8块，树立牌匾60余块，清理玻璃贴字550余条，破损广告布及私搭乱挂条幅130余条，严执法为城市行为立下了铁规矩。市民也纷纷表示，整治后的城市环境也好了，道路也畅通了，城市也有个城市的样子了。群众的口碑是对一项工作实施的最大褒奖。如今市综合执法局收到的20余封感谢信、10余幅锦旗，表达了群众对我市深入推进清洁城乡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新环评法亮点解析， 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市供电公司发布计划停电公告，尊敬的电力客户，为保证京哈电气化铁路的安全运行，廊坊供电公司决定对110千伏宅沿一二线跨越铁路段进行线路改造加固，防止线路掉落引发事故，影响铁路安全。此工作将造成黄土庄镇全域、段甲岭镇全域、李奇庄镇北部、居阳镇北部及市区北城大部分用户停电。停电日期及时间为6月22日21:30至6月23日24点，停电范围市区内102国道以北涉及世纪花苑小区、河畔花园小区、北城廉租房、长城橡胶家属小区、阳光小区、四季阳光小区、磐石园小区、三河美食城、邮政家属楼小区、基征站家属小区、鼎盛物业小区、王亚松小区、华联西区小区、华安物业吉利华小区、华泰一期、华泰二期、华美小区、东方公寓小区、信和小区、奇特小区、三建科尔小区、安居小区、康居小区、保险公司家属楼、二热家属楼、康乐苑小区、快活林小区、华通电信小区、长城公寓、供电局家属楼、幸福苑、民政局小区、交通局家属楼、城建新村小区、兴达别墅小区、富士小区、居河湾小区、闲人楼小区、桃园小区、昌盛苑小区、三河市妇幼保健院、三河市优抚医院、三河市金桥水业、三河市第四小学、三河市第四幼儿园、三河市第五小学、三河市第五幼儿园等居民小区及周边企事业单位。居阳镇涉及大岩各庄村、北小岩村、冯庄子村、定福庄村、北关村、高北庄户村、二百户村、六曹庄村、六道曹庄村西、沟北、北务村、王庄子、梁台子、石道庄、义和庄、梁庄子、曹庄子、双塔、马河沟、赵河沟、李河沟、方圆屯、大田庄、赵图庄、小田庄、北辰庄、小丁河沟、正兴庄户、大丁河沟等村街及周边企事业单位。李奇庄镇涉及李枣林、徐枣林、白浮图、茶马坊、翟各庄村、西兴店村、东兴店村、西洋庄村、三间房村、黄兴庄村、大井庄村、小井庄村、严庄子村、河屯村、三流庄村、李民庄村、杜关屯村、崔家窑村、李默尔村、大定福村、东兴村、幸福庄、赵各庄、杜关屯村西、李奇庄村北等村街及周边企事业单位、黄土庄镇、段甲岭镇全镇范围停电。以上停电时间均为计划停电时间，实际停电时间有可能缩短或延长。市区具备双电源切导能力的小区不受停电影响，包括理想新城、华泰三期、九号公寓、香堤蓝湾、福鼎小区、天阔花园、紫竹湾一期、新天地一期、二期、一号院、首府等居民小区。详细情况请咨询各区域供电所，城关供电所 321-2733、 北城供电所322-7307，黄土庄供电所317-1358，段甲岭供电所361-0100，李奇庄供电所345-0044。请停电区域的市民及企事业单位提前做好生产生活准备，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国网暨北三河市供电有限公司。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医保异地报销周期长，电子负担重，往返奔波，燕郊移民城市的特性决定了燕南医院就医病患的医保更为复杂和多样。燕南医院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先锋作用，成为北京医保直接结算、十省新农合转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详情请致电燕达医保热线0316-330-6241进行一对一咨询，别再让你的医保卡继续沉睡。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哎，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0316-3095-777。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两种比较极端的人，一种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另一种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觉得好像是自己不对了。前者可能是人品素质出现了问题，从小养成了推卸责任的习惯，而后者可能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表现，遇到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当然，反思自己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要盲目的把别人的责任也怪到自己身上，这不是太善良，这是太傻。你是哪一种呢？最好是中和一点。好了，不说了，在这里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刘德华的一首《都怪我》。 都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怪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混战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都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

看到一组照片，挺好玩的，就是美国一个学生偶然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个同学每天喝的饮料和衣服都是同一个颜色，然后大家就给这位小哥加上了内心独白，说的是饮料要是不搭我的衣服根本就喝不下去啊。他穿红色衣服的时候真的是红色饮料，黑色就是黑色饮料，估计是可乐，蓝色是蓝色的苏打水，橘色也搭配了橘色的饮料。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你说呢？下次试试看买饮料的时候看一眼自己衣服的颜色，这样搭配会不会心情很好。好了，在这里为你搭配的是好听的歌。 这个城市那么小，不能赶走我寂寥，

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必说出那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加戏之余，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遍，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给不了你的爱都是你找，要不到我的苦自相煎熬，梦自言自导，不到心碎我却不放掉，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依然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遗漏恐惧的时代，每人都害怕自己会错过些什么东西，我们担心就在眨眼的那一刻，下一个大机会就溜走了，但生活是很长的，你完全可以消失几周，变得无用几周，这样带来的影响反而让你更加成功，根本什么都不会错过。这样的一段话来自布莱恩·戈德伯格。是不是每天都在刷着微博，看着新闻，或者刷着微信的朋友圈呢？好像有一天不刷就会错过很多，就会跟不上这个时代。其实可以尝试放下网络，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消失一下，安静地享受眼前的生活，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心儿已经渐渐地淡了，像一波涟漪，风儿轻轻吹拂过我的心，花儿也在声声地笑着，问我去哪里，终于我可以跟随自己，不是你，你走以后我并没哭泣，只责怪自己，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命，我的命，现在的我过几个四季才终于看清，爱情不是我生命全部的东西，与其没有结果的等，无名听听走走的梦，又像云听世事的云淡风轻，如今我已张开了手，准备放下了所有，不会寂寞，只会感觉到自由，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留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要成长，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百合。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就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掉进的沙漠。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热情的沙漠，黄小琥。每一个周一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这种好可能表现在工作的状态，学习的状态很棒，也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情很好，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顺利。真的哈，心情好的时候很容易碰到好运，碰到顺利的感觉。所以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心情情绪状态调整到最佳，这样的话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继续听歌，许志安的上弦月，明天再来和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它慢慢杜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为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抬头看看上弦月，看得疲倦不乏， 的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但是不能想起次活。来得快，去得快，说还在说白，谁都害怕一场梦多。喝得快，分得快，说还在说白，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他就像星星之火，燎原迷惑，迷路前擦枪过火，跳过快活，等等再卿卿我我，百里辽阔，愿你和我再热，一切不辽阔。你我的沉默，如今只几分的热，管你舍不舍。他就像星星之火，燎原迷惑，迷路前擦枪走火，